严嵩固然树大根深，自己却不是嫡系，一旦出了什么事儿，这只老狐狸未必肯出头。事实上，他已得到消息，某些言官正在积蓄口水，准备要拿自己开刀。而上边没人保，万一被整起来，不但自己完蛋，连徐渭、于大猷、戚继光这帮班底儿也要跟着一起走人，数年心血自然付之东流啊。十几年来，他卑躬屈膝、阿谀奉承，干了无数违心的事儿，说了很多违心的话，无非是为了当年那报国救民的志向。胡宗宪不愿自己的抗倭大计毁于一旦，但严嵩已不能指望，徐阶和自己已无交往，思前想后无路可走。但就在他绝望之时，舟山的地方官给他送来了一个奇特的礼物。看着眼前的这件礼物啊，胡宗宪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，但同时他也意识到，要想一举成名还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，于是呢他找来了徐渭。对于眼前的形势，徐渭还是比较了解的，所以他开门见山地问胡宗宪：赵文华已经倒台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胡宗宪回答道：倒就倒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皇上支持，就没人能动得了我。徐渭没有说话，但他不以为然的表情却在质疑胡总督：你以为你是谁呀？皇帝凭什么支持你？胡宗宪却面露得意之色，不慌不忙地告诉他： 不用着急，我已经得到了一件宝贝，只要献给皇帝，不愁大事不成。 胡宗宪所说的宝贝，就是舟山地方官送来的那件礼物——白鹿。说起这玩意儿，我也没见过，估计不是啥新品种，撑死也就是个白化病，或者是基因突变的产物。但要是把它送给嘉靖，那可真是拍对了马屁，因为他就好这口。嘉靖同志几十年如一日的修道，只是为了成仙，但成仙这件事儿没个准儿，大臣们天天眼巴巴望着，你哪天要长翅膀扑腾扑腾飞上去了，我们放鞭炮恭送大驾，也好再选新人。可偏偏就这么拖着，金丹吃了无数粒，既成不了仙，可也吃不死人，慢慢的嘉靖自己也没信心了，于是他迫切需要上天的启示，也就是平常见不到的新奇玩意儿，历史术语叫祥瑞，来证明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，说明老天爷还是罩着他的，时不时还发点新品种下凡，鼓励他继续为修道坚持奋斗。白鹿自然是最好的证据，但这个马屁要拍得好，拍得响亮，还需要一篇像样的文章，不能说句陈胡宗宪所送，哎，就完事儿了。你得阐明这头白化鹿出现的伟大意义，以及对未来形势的指导作用，要坚定皇帝的信心，要让他相信修道的前途是光明的，是远大的，是大有可为的。这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，它关系着胡宗宪的前途，关系着抗倭的大计，关系着东南沿海百姓的安宁。所以天下虽大，此文唯你可写。胡宗宪一脸肃穆地注视着徐渭，他卷起了袖子，准备亲自为他磨墨。徐渭已经彻底明白了，他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，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于是他提起了笔。在那个晚上，徐渭将自己天赋才华与毕生所学慷慨地注入到这篇荒唐的文章里，为了一个高尚的理由。这是一篇历史上著名的马屁文章，言辞优美却荒诞不经，在许多人看来，这篇文章是大才子徐渭人生中的败笔，因为里面充满了卑微和下作，没有丝毫的气节。但事实上，在这篇卑微下作的文章背后，隐藏着一种耀眼的光芒， 即使卑躬屈膝，即使刻意丰盈，也绝不接受失败，绝不轻言放弃。所以我认为啊，虽然胡宗宪贪诈、虚伪、狂傲，但在那个晚上，他们做了一件伟大的事儿。 徐渭的才学啊，再一次得到了肯定。嘉靖同志看了文章之后，兴高采烈，不但赏赐了很多财物，竟然还跑去宗庙祷告，真可谓是喜出望外啊！胡宗宪的地位彻底保住了。事实上，他不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，因为他已获得了皇帝的支持。为祸国家数十年的倭寇之乱将在他手中被彻底扑灭，而对于这惊心动魄的一幕，戚继光却毫无所知。当然，他就算知道了也没辙。对他而言呢，眼前有一个更为麻烦也更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。经过严格的训练，义乌军已经具备了极强的战斗力，然而在几次与倭寇的遭遇战中，戚继光无奈地发现呢，虽说每次都能击败敌人，却总是杀人一千，自损八百，伤亡比例差不多。这实在不是我军无能，而是敌人太凶狠。事实求是地讲，日本倭寇的战斗力确实极其强悍，因为这帮人孤悬海外搞抢劫，随时可能被人打死，要想活命只能拼命。而其中更为可怕的是使用武士刀的武士和浪人。要知道，一个日本人要想熟练的使用武士刀，至少要经过五年以上的训练。而且让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，在近身搏斗时，他们的刀很少与明军的武器相碰，出刀极其冷静，总是溃空出击，专斩没有盔甲包裹的柔弱部位，不击则已，一击必是重伤。说他们是武林高手，实在一点也不夸张。相对而言，义乌兵的战斗精神也很顽强，但毕竟训练时间短，武艺这东西又不是烧饼，说成就成，而与对方死拼实在也不划算。自己手下只有4000人，全日本的人都有成为抢劫犯的潜质，就算拼死对方4000-5000人也是无济于事的。戚继光很清楚，如果单靠近身肉搏成本太高，且很难消灭倭寇，但在那个冷兵器为主的时代，除了抄家伙和敌人对砍外，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就在戚继光无计可施的时候，一个人来到他的身边，帮助他找到了那条制胜之道。不久之前呢，唐顺之从京城来到浙江，他的使命是巡视军务，与他当年的同事现在的从一品内阁大学士徐阶相比，他的进步实在有限，混到现在还只是个五品官。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，实际上啊，他是一个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人。他的官衔说起来只有五品，却是个极为重要的职位，兵部指方司郎中。作为明军总参谋长，他在军中有着广泛的关系网。除此之外呢，他还和许多神秘人物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连徐阶也摸不透他的底。所以就在他离京之际，徐阶特意找到他，向他请教对付严嵩的办法。然而唐顺之只是笑了笑，他告诉徐阶，等到时机一到，自然有人来找你的。告别了一头雾水的徐阶，唐顺之来到浙江，见到了胡宗宪。对于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，胡宗宪极为敬重，待之以礼，并遵照其本人意愿让他上前线指挥作战。正是在这里，他认识了于大猷、卢唐还有戚继光。而当一筹莫展的戚将军对他说出自己的苦恼时，唐顺之交给了他一本书，并告诉他制胜之道就在其中。唐顺之所以如此高深莫测，除了本人行踪诡异四处晃悠外，还因为他写过一套书。此套书共6册， 分别取名为左、右、文、武、儒、代，合成六编。据说此书上解天文，下通地理，无所不包，却没什么人看，只因有一个缺点，很难看懂啊。他交给戚继光的那一册就是其中的五。正如唐顺之所言，彻夜苦读的戚继光在翻阅其中一章之时，突然喜形于色，他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。戚将军再次自发地拿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，批判地吸收了唐顺之的理论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。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这种独门绝技将大派用场。他没有等太久，因为猛烈的倭寇进攻终究还是来了。嘉靖四十年四月，20000余名倭寇集结完毕，向浙江进发。他们的目标呢是台州，著名的台州大战就此拉开序幕。此时的戚继光已不再犹豫，恰恰相反呢，他很兴奋。作为一名军事将领，上阵杀敌才是他的本分，而且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，所以他放弃了通常的防守策略，命指挥刘毅驻守台州，而他自己则带领主力主动出击。他将用这一举动告诉倭寇们，中国并不是他们烧杀淫掠的乐土，所有踏上这片土地的侵略者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敌军第一个进犯的目标将是宁海。戚继光立刻日夜兼程，率军前去迎敌。他将在那里啊指挥自己的第一场战斗。而当他赶到宁海的时候，已有上千名倭寇登上了海岸。看见明军赶到，他们却并不惊慌，因为根据以往经验，明军最为畏惧的就是近身搏斗，只要靠近他们击破千军，他们就会争相逃窜。于是他们发动了冲锋，战斗的顺利似乎超出了想象。他们刚刚冲到明军面前，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对方的队形竟然自行崩溃，三三两两聚在了一起。倭寇们十分高兴，在他们看来啊，即将开始的又是一次猫追老鼠的游戏。但如果他们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那些看似慌乱的分散明军却都有着相同的人数，11个。而在他们普及算术教育之前，就听到一声响亮的号令，列阵。于是一支前所未有的阵型就此出现在倭寇们的眼前，这也是他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亮相。在唐顺之交给戚继光那本《武礼》，有一卷名为《密战》，其中有着这样的记载：密战者，即新明鸳鸯阵之为也。这种全新的阵型即因此得名鸳鸯阵。如果要详细研究这个阵法，估计可以专写一书，所以这里只是大略介绍一下，大家听懂就行，全当是使用说明书。简单说来，所谓鸳鸯阵的原理和打群架大致相同，瞄准目标，群起偶之，远了用啤酒瓶砸，接近后用西瓜刀砍，贴身后就用匕首捅，不管你黑带白带，剑道几段，全部完蛋，正是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是也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，事实上啊，鸳鸯阵是古代军事智慧的伟大杰作，作为一个近身格斗阵法，在此后的百年之中，人们依然无法找到破解它的方法。而这个由11人组成的鸳鸯阵之所以能够名留军史、威名远播，是因为它不但有着极为可怕的战斗威力，而且几乎毫无破绽。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战斗队列，因为它有着无可挑剔的位置组合和武器装备。在11个人中，有一个是队长，他站在队伍的前列中央， 其余十人分成两列纵队站在他的背后。虽说只有十个人，他们却持有五种不同的武器，并组成了四道互相配合的攻击线。在队长身后是两名持有标枪的盾牌兵，他们用盾牌掩护自己和后边的战友，并首先投掷标枪发动进攻。掩护盾牌兵的是站在他们后边的狼显兵。所谓狼显，是一种特制的兵器，这个形状啊十分怪异，以长铁棍为主干，上面扎满铁枝和倒刺，往前一挺跟铁丝网一样，任谁也过不来。狼显兵的后边是四名长矛兵，他们是队伍的攻击主力，看见敌人就使用长矛前刺。队列的后边是两名短刀手，防止对手迂回，从侧翼保护长枪手。这是一个毫无弱点的阵型，十一个人互相配合，互相掩护，构成一个完美的杀阵。就算你是日本剑圣宫本武藏，估计啊也没戏唱。但所谓无知者无惧啊，宁海的倭寇们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玩起了武士道，拼了命的往前冲。但还没走几步，很多人就被飞来的标枪射倒，运气好点的继续冲就会被盾牌挡住，或者是被狼显勾住，倒刺拉扯几次，就算不死也要掉层皮。如果鸿运高照，到现在你还没死，哎，你不用高兴太早，因为还有四只长矛等着你。就算你想反击，但前边有狼显和盾牌挡着，只能干着急，眼睁睁看着对方捅，不被捅死也被气死了。情况大致就是这样，倭寇们没冲多久就被标枪、狼显和长矛杀死大半了。剩下的人虽然不知道这套阵法的结构和奥妙，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，再不快跑就死定了。宁海前哨战就这样结束了，倭寇死伤200余人，戚继军除一人轻伤外毫无损失。戚继光的第一次出击获得了全胜，倭寇全线败退，但多年的军事素养告诉他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根据情报显示，此次敌军进犯规模达几万人之众，且经过周密组织集结。虽说这只是支先头部队，但进展似乎太过于顺利了，顺利的如同有人安排一样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哟，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9688贷款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9688摩尔龙。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会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，一路同行。FM 986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悠悠华夏五千年，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。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，时代的兴衰，朝代的更替，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，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毫无疑问，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，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。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。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。 戚继光的预感呢是正确的，这确实是个陷阱。就在军队抵达宁海的同时，倭寇数千主力正向新河方向急行挺进，意图偷袭新河城。当这个紧急军情传到大本营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，因为新河城十分空虚，根本没有防护能力，而且里边主要驻扎着明军将领与士兵的家属，且以妇孺居多，如若落入倭寇手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下大家紧张了，老婆孩子还在城里，有个三长两短不是闹着玩的，于是纷纷主动请战，希望立刻回援。然而戚继光却十分震惊，只是笑着对部下说道： 不要急，各位，请诸位放心，在援兵到来之前，那座城池啊是不会实现的。 作为一个不喜欢忽悠的将领，戚继光的每一次自信都是有理由的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，是因为他十分清楚，在新河城里住着一个极为厉害的人，只要这个人在，倭寇就绝对进不了城。戚继光自幼饱读兵书啊，练习武艺，上过很多战场，见过很多死人，踩过无数尸首，也从未听说过他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，是个出了名的胆大包天。在这个世上啊，有人能让他感到害怕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虽然他上过阵，虽然他杀过人，虽然他非常牛，但他始终深深地畏惧着一个人，畏惧到了极点。这个人呢、就是他老婆。这个怕老婆呀，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呀，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妻管严的光辉事迹。那么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戚继光同志，他的怕老婆故事和他的丰功伟绩一同是流传千古啊。据说他的老婆实在太凶，闹得他实在受不了，一气之下呢，从家里搬了出来，住进了军营里。部下都觉得他又窝囊又可怜，纷纷煽动他：哎，将军呐、你老婆竟然如此嚣张，还敢欺负你，我们大家穿好盔甲 背骑刀剑在营里等着，你把他叫进来，乱刀砍死，也就一了百了了。 戚继光估计受尽了委屈，于是一气之下一跺脚， 就这么干，砍死他。 约定的日子到了，手下全副武装埋伏在营里，戚继光则派人去请自己的老婆进营。老婆大人如约前来，他进了营房，看着周围手持刀剑的士兵毫不畏惧，还大声地问贺戚继光， 找我来干什么事儿？ 在这位凶悍老婆面前，戚继光没有示弱，他豁然站了起来，大声说道，我刚刚整队完毕，特请夫人前来阅兵。 很明显呢，这故事是不真实的，因为啊，就算戚继光想除掉自己的老婆，也不会如此大张旗鼓召集这么多人来干，毕竟被老婆赶出门也不是啥光彩的事情。但历史中的真实的戚继光呢，确实是个非常怕老婆的人。在我看来啊，史实与上边这个故事之间的微区别是，他就算有这个心思，也是绝对不敢动手的。很多人认为怕老婆的实质其实是爱护老婆，不过我相信戚继光同志是绝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，他是真怕，怕得心服口服。因为他的这位老婆确实是个了不得的女人，18岁时刚刚上班的戚继光娶了一个姓王的姑娘过门，也就是后来的王氏。当时戚继光已经是四品指挥，但他老婆的家世更为厉害，老丈人最高曾干到过总兵，是明军的高级将领，将门出虎女，王氏脾气倔强，且自幼习武，善用刀枪，据说发起火来，连戚继光都不是他的对手，经常被打得到处跑。论家事比不过，想打架又未必打得赢，所以在两个人有矛盾时，大都是戚继光让步。虽然老婆很强势，但事实上只要不触及原则问题，他对戚继光是很好的。当年戚将军家里不富裕，有次买条鱼改善生活，老婆做好了端上来一看，只有鱼头和鱼尾，戚继光估计啊是老婆自己吃了，也就没做声。到了晚餐的时候，王氏却又把剩下的鱼肉端了上来，戚继光这才恍然大悟，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。不过要是牵涉到原则问题啊，那就不好说了。那么这个所谓原则问题就是纳妾。戚继光其实并不好色，他之所以动了这个念头，实在是因为封建思想的毒害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偏偏王氏就是没有儿子，好不容易生出来了，却又幼年夭折。眼看老婆年纪大了，戚继光动了心思，在他35岁那年娶了第一个小妾沈氏，之后又分别娶了陈氏和杨氏。在小妾的帮助下，戚继光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，这就是后来的齐安国、齐昌国、齐兴国等人。虽说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，国家允许一夫多妻，娶个小妾也不会涉及包二奶问题，但这也要看具体情况。戚继光深知啊，如果让老婆知道了，那是要出大事的，所以他严密封锁了消息，这些事情都是瞒着老婆干。但纸毕竟包不住火，三个女人还有那几个活蹦跳的孩子，你当老婆是白内障不成？老婆生气了，事情闹大了。一般说来啊，听得老公包二奶，无非有以下几种反应，要么息事宁人，要么去法院闹离婚。就连那位传说中的著名悍妇，外号河东狮的柳月娥，也不过是去老公的单位找上级领导闹事儿。王氏的处理方法却大不相同，当他听说这个消息后，既不找组织，也不找领导，随手抄起一把尖刀，是奔着戚继光就去了。值得夸奖的是啊，戚继光同志十分机灵， 听到消息立马就溜了。王氏扑了个空，却绝不肯罢休，每日在家里蹲守，并且扬言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不剁了你誓不罢休。戚继光同志麻烦了，有家不能回，在单位里住也不是个事儿。于是他一咬牙，不带任何盔甲，套着一件便装回了家，在老婆没来得及动手之前，便扑通一声跪下，然后嚎啕大哭，痛斥封建礼教，说自己也是受害者，为了生儿子才不得已如此，并且讲过去忆往昔，恩爱夫妻，同甘共苦等等等等。女人毕竟是女人，被戚继光这么一忽悠，心肠就软了，随即丢下尖刀与戚继光抱头痛哭。戚继光单刀赴会，凭借着勇气和对老婆的信任化解了恩怨。但如果你认为事情如此简单，那你就错了。事实上，历史中的戚继光是一个几乎从不冒险的人，他的兵法要诀是锚定战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，他绝不会作战。而在其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中，他也一直遵守着这个原则。老婆如此凶悍，要是一时火起，真的把自己给剁了，那就亏大了。然而他依然不带侍卫跑去找自己的老婆说理，且毫无畏惧。这并非他喝酒壮了胆儿，只是因为啊，在他那件便服下面还穿着一件护甲。但如果据此认为戚继光同志狡诈，还是值得商榷的。面对如此彪勇的老婆，要想求生存求发展，其实啊是不太容易的。而戚继光同志的经历也告诉我们，在娶一个强悍的老婆之前呢，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。这就是倭寇们即将挑战的对手。不久之后啊，他们就将感受到戚继光曾经体会过的那种恐惧。当倭寇到达新河城下的时候，人们极为慌乱，毕竟城中的士兵都已出征，仅剩下普通百姓和妇孺，毫无反抗之力。关键时刻，王氏挺身而出，召集仅有的上百名亲兵，命令他们立刻贴出告示，稳定人心，但要守住城池，仅这些人是不够的。于是他去了军械库。军械库是存放兵器的地方，要想抵挡倭寇，只能拿出库中的武器装备老百姓，才能坚持到援军到来。可偏偏那位看守是个死脑筋，说这里是戚继光交给他管的，除了戚继光的命令，他不听任何人调遣。这位看守同志仗着戚继光撑腰，十分嚣张，坚决不肯打开库门。可惜啊，他面前的这个人却是唯一的礼拜。戚夫人却没用正眼看他，当即大喝一声：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快开库门，等戚继光回来，让他只管来找我。看守打了个哆嗦，他知道这女人惹不起，立刻打开了库门，并将武器发放到老百姓手中。事情忙完了，王氏回到家中，穿上了自己家传的盔甲，登上城头，准备指挥作战。他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，勇气和英武并不是男人的专属。但戚夫人虽然凶悍，倒也是个明白人。虽说现在人手不少，但这百姓只能冲冲门面，要指望他们打胜仗，那也只能是抓瞎。于是在沉思片刻后，他决定使用一个计谋。当倭寇们满怀着强掠的梦想跑不来到新河城下的时候，他们惊奇地发现城头上竟然插满了旗帜，且杀声震天，战得水泄不通，时不时还从城内射来弓箭和火枪。这个排场实在是太大了，就如同黑社会谈判一样，重要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。 管你老头老太太还是家庭主妇，只要是个人，都被欺负人拉着上了城头。虽说战斗力全无，但吓唬人还是有效的。 倭寇们吓得不行，但这么远跑来，就这么回去也实在不甘心，于是他们在城外扎营，准备多等几天。 他们只等了一天， 不是不想等，而是因为第二天戚继光的援兵就到了。虽说戚继光对老婆很有信心，但他也很清楚，光凭他老婆也是摆不平那一大帮的倭寇，所以他火速派出了援军。 于是苦苦等待的倭寇们完蛋了，援军发动了猛攻，戚夫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率亲军由城内杀出。但倭寇的战斗力确实厉害，两头夹击之下仍占据一户大院，继续负隅顽抗。戚继军随即改变策略，改用火枪攻击，击毙敌寇上百人，剩下的实在受不了了，只好分头逃走。嘉靖四十年4月26日，新河战斗结束，倭寇死伤280余人，戚继军仅阵亡3人。作为一次遭遇战，新河战斗是十分成功的，但奉命率军前来救援的游击将军胡守仁依然感到一丝不安，因为按照之前的判断，宁海不过是个陷阱，新河才是聚集倭寇主力的目标。然而经过交锋，他才发现这群进犯新河的倭寇仅千人而已。如果说敌军主力不在这里，那又会在哪里呢？答案是宁海。进犯台州的倭寇啊，原先大都是汪直和徐海的手下，跟着这两个人混的时间长了，基本上都懂得一些兵法。所谓兵不厌诈，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。所以当大家都认为宁海只是诱饵，新河才是进攻对象时，他们却改变了策略，只派出部分兵力进犯，并将主力撤回，并隐藏在宁海，等待最佳时机的到来。这一招啊，实在高明，确实瞒过了很多人。但是在这重重迷雾之后，有一个人却始终洞悉着这一切。作为一名不世出的优秀将领，戚继光有着很高的军事天赋，此等伎俩自然不在话下。从宁海交锋后，他就意识到这群倭寇并不简单，所以当新河出现敌军通报的时候，他并没有亲自带着主力回击，只派出了部将胡守仁前去救援，自己则偃旗息鼓等待着敌人的出现。很快呀，他的预测得到了验证。就在他派出援军的第二天下午，紧急军情传来，大股倭寇已经集结准备大举进犯，而他们的目标是台州。到目前为止，敌军的动向大体都在戚继光的掌握之中，但意外依然发生了。由于无法掌握敌人的具体方位，戚继光驻地离台州还有上百里，而对手已经兵临城下，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。而更严重的问题是，你派人去打仗自然要管饭，但是为了确保行动迅速，当初抵达宁海的时候，他的戚家军只带了3天干粮，此时已经是第3天了，军中即将断粮，所以眼前的问题十分棘手。战况危急，距离很远，没有饭吃。然而戚继光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他下达了命令，全军奔西台州开饭。就在胡守仁结束新河战斗大开酒宴庆功胜利那一晚，戚继光正率军向台州挺进，敌军已经抵达台州，不久就会发动进攻，而这个夜晚是他唯一的时间，也是唯一的机会。嘉靖40年4月27日，经过一晚上的奔袭，戚继光率军挺进110里，终于在黎明时分抵达台州城。而此时敌军距离台州还有2里，时间刚刚好，刚刚好。 然而当戚继光命令部队继续前进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，一向听话的部下们竟然抗命。义乌的兄弟们罢工，你老人家说好晚上跑路，到了台州就能吃饭，现在又出尔反尔，一定要先打仗，虽说我们实诚，你也不能这么忽悠人吧。事实证明戚继光是有远见的，当年他费尽心机一定要挑老实人，为的就是今天。他不慌不忙地站出来讲了一堆民族大义、国家兴亡之类的话，竟然把当兵的说得热泪盈眶。然后他当众叫出了炊事班，让他们拿着从城里取出的粮食开始准备做饭，并做出了庄严的承诺：敌人在前面，饭在这里，打完仗就吃饭。于是士兵们顶着微亮的天空继续前进了。支持他们前进的是个极为朴素的念头：打死倭寇就能吃饭。在离城两里的花街，自以为得计的倭寇终于遇上了戚继军。吃惊之余，他们惊恐地发现这群敌人的表情十分凶狠，眼睛冒绿光，似乎恨不得吃了自己。 哎，这个可以理解啊，还没吃饭呢。 一边要抢劫一边要吃饭，大家都很急，于是二话不说就开打。如之前一样，戚继光又摆出了鸳鸯阵，倭寇们排出一字阵迎战。所谓一字阵，就是一字排开，实在说不上有多高明。然而意外发生了，戚继军虽然取得了优势，砍杀了很多敌人，却未能如以往一样迅速击溃敌军。在后方观战的戚继光也很纳闷，在片刻之间他已经找到了原因：地形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9688贷款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9688，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9688，摩尔龙。 秋日就像一扇窗，推开了就再难合上。谁踩过故纸庭香，萤火绘着画屏香。为谁弄一首芬芳，红叶的心牵轻于绵长。他说就这样去流浪，到美丽的地方。 黄烛火起摇晃，大红盖头下谁彷徨，流泪的花和让细糖静静放一旁，回忆像默片下一寸一寸旧时光，他说就这样去流浪到美丽的地方，谁的歌声轻轻轻轻唱，谁的泪水变化一双，鸟儿去飞翔，人生后哭嚎嘶喊着也追不上，又一年七月半半风凉，斜阳间爱一直吟唱，这场故梦江山远堂，去他乡遗忘。 风尘牡丹描绘在青砖白墙，西府晚堂木放出血色残阳，远方的游子静静哼唱，睡在风中清秀安详，迟暮殊途要怎样归去故乡，久居时光依然在千般念想， 手中的红线，谁的期望又是谁在记忆里释怀？君子小人，总在一念思量，缘起缘灭，奈何写满离殇。悲伤梦醒梦回，只当片刻过往，过去未来变作一场荒凉。但此刻有你在身旁，十年故梦远，浮生又何妨？青丝结发空，珍惜却难终老，未问君心有怎知世事难料，红莲盛开处温暖襁褓，谁在聆听黑白歌谣？指尖流淌出生命墨色征兆，画面定格了魂魄故人浅笑，时针重叠时空的纷扰，还有谁会忘青葱年少？人心为深，谁能在目昭昭？因果轮回，怎看黄泉迢迢？ 北京时间